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 ，Welcome to Kiss Club。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秋天啊，不仅是农产品丰收的时节，同时还是海产品大量上市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秋天餐桌上的美食大螃蟹。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Producing reason start to lift the summer fishing ban。这里面呢有几个词给大家讲一下，一个是叫做 lift 这个词哈，它这个词闹事，酒吧的老板啊会把他的照片贴在墙上，表示这个人哈不受欢迎，他进来的时候呢店员有权利给他轰走。而这 producing regions 表示说主要的海鲜产地哈，往往呢是指一些沿海的省份哈，沿海的地区，叫做 seafood produce it to take home menu to the next level。这里面有一个词非常的好，叫 bumper, B-U-M-P-E-R, 表示大量的、丰富的啊，表示这个数量非常的大。大家有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呢，看到渔民哈、捕鱼归来哈、满载而归，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悦。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叫 bumper harvest, bumper harvest, B-U-M-P-E-R, 表示大量的。后面 harvest 我们讲过丰收，然后呢后面把我们的菜的档次提升了一个级别， take home menu to next level, 把我们在家里面做饭的这个 menu M-E-N-U-S 菜单的意思可以提升到了 the next level, 更高的一个级别。当然了，如果说每天吃的只是萝卜白菜啊，那么是一个档次，那么第二天如果加上了虾，加上了鱼，如果再加上了大螃蟹，那么您的这个 menu 肯定呢跳到了 next level, 当然是一个 up 而不是 down 了。那么从九月份开始啊，大家就可以比较便宜的买到更好更新鲜的海鲜，同时啊它的这个品种会更多，肥而鲜美的鱼和螃蟹成为了餐桌的这个主菜了。 From September you can find better seafoodand more variety at lower prices. 首先品质会更好， better seafood. 另外这个种类啊非常的多， more variety. 好，我们用这个 variety 表示 kind, 表示一个种类， variety. 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啊，给大家再拼一下， V-A-R-I-E-T-Y. 但是呢它表示种类的时候呢会用复数的形式， varieties, varieties at lower prices.特别呢是指这个螃蟹和这个虾非常的鲜美，同时呢它的这个品质会更好的时候用的两个词啊，新鲜我们都会 fresh, 后面呢表示一个东西的品质特别特别的好啊。大家可以看到秋天的螃蟹里面的肉特别多，里面带黄的话啊非常非常的香，所以说呢我们用一个词叫 sumptuous, sumptuous, S-U-M-P-T-U,O-U-S, S-U-M-P-T-U-O-U-S, sumptuous, 表示说海鲜的非常的诱人哈，用这个词非常的恰当， sumptuous. Then they can become a centerpiece of your dinner with little effort. 那么它可以成为您的这个晚餐的一个 centerpiece, 一个最主要的一道菜。后面有一个介词词组，虽然看起来哟这个英文没什么可讲的哈，就是说不需要费劲儿。With little effort, 几乎不需要努力，因为我们知道海鲜的做法啊，你可以非常简单的给它做好，比如说像螃蟹一蒸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像皮皮虾等等，用水啊一煮一蒸就可以了。因此啊，可以说呢，不用太多的一个烹饪的环节，我们用英文叫 with little effort, 啊，简单的那么一顿啊，一蒸一煮就 OK 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些大家特别喜欢吃的海鲜。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呢是螃蟹，明天我们要聊的是鱼。那么今天我们推出这个螃蟹不是大家熟悉的哈，或者说市面上炒得非常热的这个大闸蟹，而是说呢叫做梭子蟹，它的英文呢直接用这个汉语拼音就可以了，梭子蟹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呢是吃梭子蟹的一个最好的时节，Now is the right time to dig into 梭子蟹。这个吃啊，我们没有用 eat 这个词 ,e-a-t, 而用一个 dig, DIG， 这次非常的形象啊，来说呢，大家在吃螃蟹的时候那个动作，我们说 dig 表示挖的意思，我们吃螃蟹基本啊都要用一个工具啊，把这个蟹肉啊从这个蟹壳里面给它抠出来啊，有的时候呢还需要其他的动作，在有一些餐馆比较讲究的话呢，会给你一个吃螃蟹的一套工具哈 啊因此呢用这个动作 dig 来替换 eat， 非常的形象啊，非常的好，希望同学们记住了哈、啊、吃螃蟹用这个动作 dig 而不用 eat啊，当然了，用 eat 也可以，但是不如 dig 更加的形象。那么，在中国的一些沿海地区哈、啊，或一些地方，梭子蟹啊也被称为白蟹。In some parts of China, 梭子蟹 is also known as 白蟹 or white crab。那么在这一段啊，我们学到了螃蟹这个词的英文的翻译叫 crab。C-R-A-B crab， 同学们一定要小心了，这个 B 哈，一定念成 B 哈 crab。 那么作为分布最广捕捞量最大的蟹类，梭子蟹是中国沿海地区的日常的美食，它多肉可口，营养非常的丰富。 As the most widely and heavily fished crab species， 首先分布广是 widely 哈，这个 wide 叫 ly widely， 然后呢 heavily 捕捞量最大的，这个捕捞量 heavily fish 后面用这个 fish， 同时注意一下同学们，这个 fish 它用的是一个 ed 的形式，表示一个动作，表示去捞的意思，捞鱼，它是说呢这个鱼的分布的范围很广，同时呢捕捞的量非常大，用两个词 widely and heavily fishedcrab species。 梭子蟹 is everyday delicacy in China coastal regions。 好，看一下美食啊， delicacy D-E-L-I-C-A-C-Y delicacy in China's coastal regions、啊、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 region 这个区域呢换成 area places、啊、都可以表示一个地方一个区域。前面这个美食啊，希望同学们记下 delicacy 啊 ，delicacy 啊，它表示非常好吃的这些食物。好，后面出现了形容螃蟹的一些形容词哈、啊，同学们记一下，一个是呢 ，it is meaty， 哎 ，meaty。如果我们吃螃蟹的话呢，如果这个螃蟹太瘦了的话，只是一堆壳的话，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失落，因此我们喜欢吃这个 meaty 啊，肉多的这个螃蟹，不光肉要多，另外一点叫 flavorful。flavor 我们知道是味道 F-L-A-V-O-R flavor 表示味道，后面加上 F-U-L flavorful 表示味道非常的可口，最后呢是营养丰富 highly nutritious N-U-T-R-I-T-I-O-U-S nutritious营养丰富哈，因此我们在说螃蟹的时候可以用这三个词哈，非常的准确，一个是 meaty 多肉，一个是 flavorful 味道非常的鲜美，最后呢是 nutritious 非常的营养丰富。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梭子蟹最简单的做法呢，就是蒸啊，因为我们刚开始也讲到了做这些海鲜其实呢不需要太多的这个环节，只需要稍稍的那么一点功夫就可以了，比如说做上水把螃蟹往里一放就 OK 了。那么螃蟹的腥味可以通过呢在螃蟹下面的蒸笼中加入呢一些姜片和呢一些葱，就可以呢有效的给它除去，同时这个蒸的时间非常短，只需要呢15分钟就可以了。当然啊，对螃蟹的数量会有一定要求，一般呢4到5个螃蟹哈，差不多一刻钟就可以了。 The easiest way to enjoy fresh 梭子蟹is simply steaming them， 用一个动词 steaming them， steam 原来是蒸汽啊， steaming them 表示说用蒸的方法就可以了。 The fishiness of the crab can be removed， 今天我们学一个腥这个词啊， fish 我们都会吧，鱼后面加一个 y， fishy 啊，一个东西呢有腥味，但是今天我们要用它的名词的形式的 fishiness， 把这个 y 变成 i 加 n-e-s-sThe fishiness of the crab can be removed， 给它挪走 by adding slices of gingers， 加一些姜啊，这个姜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G-I-N-G-E-R ginger、啊、ginger and a few strands of green onion， 那么加一些葱啊，绿色的 圆葱，这直译了，这可以指我们的那个一般大家吃的那个葱，叫 green onion in the water. That will be used in the steamer below the crabs. 在螃蟹的下面啊，加上这个姜和一些葱就够了，非常的简便。同时呢，它的时间 it takes about 15 minutes to fully cook 4 or 5 crabs.只需要呢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全的用一个 fully cook 啊，完完全全的把这个螃蟹给它弄熟了啊，需要非常短的一个时间。那么在吃螃蟹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了，这个死蟹不仅呢质量非常差，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危险。因此啊，解决的办法啊，是在做之前不要把这个螃蟹啊给它弄死了哈，一定要螃蟹呢尽量的活蹦乱跳。Dead crabs not only are of bad quality, a dead crab 哈，死蟹啊，不仅呢 bad quality 质量差 ，but also can be dangerous. The solution is do not kill the live crabs. 办法非常简单哈，挑活的。Do not kill the live crabs until right before cooking.烹饪之前，在做之前，一定要确保这个螃蟹呢是活的。蒸熟的梭子蟹啊，可以用醋、姜和盐做成的调料哈来吃，给它们调成一个像酱一样的东西，然后呢蘸着这个梭子蟹来吃。因为在传统中药的观点当中，蟹呢属凉，所以啊和属温的或属热这个姜一起吃呢，有助于食物冷和热的一个平衡或它们的一个均衡。The steamed 梭子蟹 are served with dressing of vinegar, ginger and salt. Are served 后面用这个词 be served 用作一个被动语态，表示说服用哈，来吃某一个东西 be served。因此啊，这个 serve 它不是服务的意思了哈，表示服用啊，饮用。With a dressing of vinegar 用这个醋之后呢 ，ginger 我们又讲到了这个姜 ，and salt。还有盐 ，because crab is a cool nature ingredient in the vie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因为螃蟹属凉，那么这个属凉的这个英文翻译叫 cool nature. Nature 表示本质上它是一个凉性的食物啊。这个凉呢，不是那个优良的凉，而是一个冷和热的那个凉啊，凉性的这个食物。In the vie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因此啊 the warm nature, 那么属温的比较暖和的 warm nature, 所以说我们来讲食物的话，如果按中医来讲食物的话呢，同学们可以记住两个词哈，一个叫 cool natured, 啊属凉，那么属温属热的话叫 warm natured, 属热的属温的这个 ginger help to balance it out, 把它平衡了 balance, 今天我们又讲到了 balance, 作为动词Balance something out, 把一个东西给它均衡好，给它弄得平均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s the major seafood producing regions start to lift the summer fishing ban, bumper harvest the seafood a way to take home menu to the next level. From September, you can find better seafood and more variety at lower prices.When crab and fish fresh and sumptuous, they can become centerpieces of your dinner with little effort. We are running up some of the most popular seafood of the season. Now is the right time to dig into 梭子蟹. In some part of China, 梭子蟹 is also known 白蟹 or white crab. As the most widely and heavily fished crab species, 梭子蟹 is everyday delicacy in China's coastal regions. It is meaty,flavorful and highly nutritious. The easiest way to enjoy fresh 梭子蟹 is simply steaming them. The fishiness of the crab can be removed by adding slices of ginger and a few strands of green onion in the water that will be used in the steamer below the crabs. It takes 15 minutes to fully cook 4 or 5 crabs. Dead crabs not only are of bad quality, but also can be dangerous.The solution is do not kill the live crabs until right before cooking. The steamed 梭子蟹 are served with dressing of vinegar, ginger and salt. Because crab is a cool nature ingredient in the vie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warm nature ginger helps to balance out.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超人鸭，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duck。 那今天呀、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一只鸭子的故事。A super duck， 一只超人鸭。什么？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uper Duck.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超人鸭。Sheep and frog are looking for gold. He's not in his house. He's not in his boat.I'm here in my shed, he cries with delight. 那绵羊啊和小青蛙一起来找山羊玩。山羊不在家，他也不在自己的船上。那这个时候，山羊高兴地大声喊着，我在这儿呢，我在小木屋里。Look what I made, a beautiful kite. Come on, you two, let's see if she'll fly. Now,Who can throw my kite really high? 那你们快看呢，我做了什么？一个漂亮的风筝。你们两个快过来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能不能飞起来。现在谁能帮我把这个风筝扔得老高老高的，让它飘在空中呢？ Me comes a crack loud and clear. 我来吧。这个时候啊，大家听到了嘎的一声，又清脆又响亮。Make way, Super Duck is here. 快让开，超人鸭来了。He reaches out and grabs the kite, then throws it up with all his might. 这个时候啊，超人鸭伸出手，抓住这个风筝，然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使劲把它抛向空中。It flips and flaps, it dips and flops, then back down to the ground it drops. 那这只风筝啊，来回的翻转，慢慢的往下飘，最后啊，摔到了地面上了。Uh-oh, Goat says, no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without any wind, the kite will not fly.那这个时候山羊就说呀，不管你有多卖力的把它抛向空中，如果没有风的话，风筝是根本就飞不起来的。 Suddenly sheep yells, the winds come to play, and the kite takes flight. 而就在这个时候啊，小山羊突然喊道，风来了，可是他们的风筝也飞起来了。 And whooshes away, help!Crest frog hanging on at the rear. 而就在这个时候，风把风筝给吹起来了。小青蛙见状，连忙跑过去抓住风筝线，然后呢，它一起被风筝给带着漂浮起来，飞走了。小青蛙大喊着说：“救命啊 ！”Make way, Super Duck is here. 快让开，超人鸭来了。He jumps in the truck.Boom, boom, beep, beep. 那这个时候他一下子跳进了汽车里，他发动了汽车，按起了喇叭。Wait for us, cries goat. We can help, yells sheep. 那这个时候山羊大喊着说，等等我们。绵羊也喊道说，我们可以帮忙。The kite is too high, yells goat. It's no good. Take the wheel, yells duck.As he climbs on the hood. 那这个时候山羊喊道说，快看呢，风筝飞得太高了，我们根本就抓不到它。可是超人鸭却喊道说，快帮我把住方向盘，然后啊，他爬上了引擎盖。And catches the string which swooshes and swings as he climbs his way up with his super strong wings.那这个时候超人鸭一把抓住了风筝线，用它有力的臂膀使劲地往上爬。虽然它这个时候被风吹得飘来荡去的，但是它一点儿也不害怕。The kite begins to jiggle and thrash. The tree